一可，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，但别要选出色一个，耗尽气力女不可。怀内能多一朵，力度与温度差不多，唯独你双手握得上我，但我享受这折磨。可以说走，一早已拼命退后，想过放手，但未能够。仿佛心人无凭无底，终于扒光心计，信念也都枯萎。怪我过分着迷，原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。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敬畏。一可，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，但别要选出色一个，耗尽气力去不可。怀内能多一朵，力度与温度差不多，唯独你双手握得上我，但我享受这折磨。可以说走，一早已拼命退后，想过放手，但未能够。怪你过分美丽，如同谁狠狠箍紧彼此关系，仿佛心人无穷无底，终于扒光心计，信念也都枯萎。怪我过分着迷，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。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心人无穷无底，终于花光心计，信念也多。